据报道，古地中海海底遗迹最近在新疆喀纳斯湖附近被发现。什么是古地中海？和现在欧洲的地中海有什么关系呢？古地中海的海底遗迹其中有什么？海象沉积岩又是如何形成的？如果那些年这里有海洋，后来的海水又去哪里了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探秘古地中海。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啊是7月31号。我呢白天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根据呢天文学家介绍，今天晚上呢全球大部分的地区啊都可以看到罕见的蓝月亮天文现象，但是呢得是天气晴才能看得到，不需要呢特定的观测地点，而且据说上半夜9点钟啊是最佳的观测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21，估计呢想要今天晚上看蓝月亮的话，马上就是最好的时间了。那究竟什么是蓝月亮？到底这蓝月亮是怎么出现的？以及月亮是不是蓝色的呢？我们接下来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北京天文馆的朱静馆长来跟我们解读一下。朱静馆长您好。 玉龙你好，大家好。 刚才我跟各位说了，说这个蓝月亮啊是天文学当中说罕见的一种月亮的形态，究竟什么是蓝月亮？是不是就是蓝色的月亮呢？ 实际上这个也没有那么罕见啊。这个蓝月亮本身呢，实际上跟月亮的颜色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说起来呢也是以前历史上的原因。那么说蓝月亮呢，其实现在有两种定义，一种呢就是在同一个季度里面，如果它有4次满月，那么把第三个满月叫做蓝月亮，这是比较早的一种说法。那么现在说的，比如说今天是蓝月亮，它就指的在同一个阳历的同一个月份里面，如果有2次满月的话，那么第二次满月就叫蓝月亮。那今年正好7月份，那个7月2号就是一次满月，那么到7月31号又是一次满月，所以这次满月就被叫做蓝月亮，但实际上它跟它的颜色没有任何关系。 嗯。只是说是因为满月又出现了一次，大家就管它叫做蓝月亮。 嗯， 那这个蓝月亮的出现，在过去啊，有人说它可能会预示着灾难啊，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一些天文现象的产生。这个在您看来，它有一些什么依据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是确切的知道，就是像这种是完全不可能的，就是它只是一个非常，其实这件事很简单，因为我们阳历嘛，一个月可能是有三十天或者31天。而这个阴历的一个月两次满月之间，它是29天半左右， 嗯， 所以它早晚的，你只要是每个月的1号，或者像咱们31天的2号、1号、2号有满月，它一定到这个月末的会有第二次满月，所以这个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来讲。平均大概2-3年就会有一次。 好，非常感谢呢朱静馆长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送您走了，再见。 好，再见。 其实这蓝月亮看起来啊，还真是并不是什么罕见的天文现象，而且呢也跟大家在说，其实它也并不是蓝色的，只不过我们习惯的把它称呼呢是蓝月亮。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晚间一会儿抬头看看蓝月亮吧。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呢跟大家说今天可以看蓝月亮，接下来呢我们再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回到1891年的7月31号，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在美国申请了活动电影机的放映专利。我们都知道爱迪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发明家，他的一生呢大约是有2000多项发明，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间回到1889年，他第一次在实验室里当中实验电影，并且呢是最后申请了专利。而1903年呢，他的公司还拍摄了第一部故事片《列车抢劫》。 爱迪生为于电影业的组建和标准化做了大量的工作，爱迪生也被称之为现代电影之父。早在1885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位叫做古德温的发明家，他发明了赛璐璐电影胶卷。什么叫赛璐璐呢？其实呢是塑料的一种别称。爱迪生啊就想，哎，这种胶片能不能作为电影的生产和使用呢？在1889年的时候，爱迪生就发明了一种摄影机。这种摄影机呢，用一个尖形的齿轮来带动19毫米宽的没有打孔的胶带，在主轮的控制之下，带动呢胶带的间歇式移动，同时呢打孔。这种摄影机呢由电机驱动，遮光轴和一台留声机联动，摄影机在运动的时候呢，留声机就可以把声音记录下来。在这种基础之上，又发明了一种活动的摄影机。1891年的5月20号，爱迪生呢向世人来展示了这种放映机，50寸的胶卷供人们呢在放大镜下来去观看。而且当时啊，这个会赚钱的爱迪生还想到了一种好方法，投入硬币启动马达，便可放映半分钟左右。在1891年7月31号，爱迪生在美国申请了活动电影放映机的专利。电影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生活当中啊不可缺少的娱乐化的方式之一，但是你看，来到我们的生活时间也就是这100多年，在这100多年当中，电影呢也历经了很多的发展，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从普通的 2D 电影到现在的 3D 电影。电影的发展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是人类科技文明大踏步前进的缩影之一。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接下来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走入今儿的另外一个话题。今天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到遥远且美丽的新疆。在新疆啊，有很多美景，其中有朋友去过喀纳斯湖，跟我说那儿特别特别的美啊。我到现在为止啊，都还没去过，所以一直想去看一看。为什么今儿要和大家来说喀纳斯湖呢？那是因为不久之前，在喀纳斯湖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古地中海的海底遗迹，这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来说说这个话题。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聊。 雪佛兰换购促销季火热开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即日起，成功换购可享1万元以上高额补贴，专业的置换服务，轻松越级，只为有车的您。详情咨询雪佛兰各大经销商。 据报道，古地中海海底遗迹最近在新疆喀纳斯湖附近被发现。什么是古地中海？和现在欧洲的地中海有什么关系呢？古地中海的海底遗迹其中有什么？海象沉积岩又是如何形成的？如果那些年这里有海洋，后来的海水又去哪里了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探秘古地中海。科学让新闻更有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秘古地中海。一说到地中海，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地中海风平浪静，适合船的航行。第二点呢，在地中海沿岸有很多的国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建筑的形式，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古地中海。这古地中海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先跟大家说这样一个事件啊。7月28号，新疆喀纳斯景区管委会在乌鲁木齐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在距离喀纳斯湖出水口大约18公里的西南方向发现了古地中海的海底遗迹。说到喀纳斯湖，有不少朋友去过，但是怎么想啊，我们在地图上一看，它距离现在的地中海离得还是挺远的，这古地中海又是什么情况呢？所谓的海底遗迹又有什么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陈安泽。欢迎陈老师，您好。 好，大家观众听众好。 陈老师，有段日子没跟您见面了啊，每次来都能跟您学习一些有关地质方面的知识。 我也挺想跟那个听众来说一说 对，刚才呢，我和大家来说，在喀纳斯湖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啊，在它的出水口发现了古地中海的遗址。那这个什么是古地中海？和现在咱们说那欧洲的地中海是一个海吗？还是它的前身，或者是它的后继？这是什么情况呀？ 好，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听众来说一说。 嗯，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嗯， 大家知道海陆的变迁，沧海桑田，是我们过去都说过，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嗯， 首先说古地中海，古地中海是2亿多年以前存在着一个广大的海洋。 哦， 它在什么地方呢？ 嗯， 它是在中国的新疆、西藏， 嗯， 这个青海， 嗯， 这个一直到的这个东那个南亚， 嗯， 南亚的那个一部分，甚至于包括欧洲的一个部分。那么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广大的大洋，当时存在着两个大陆， 嗯， 南方呢叫做冈瓦纳大陆， 嗯， 北方呢叫做劳亚大陆， 嗯， 这个两个大陆之间呢，就存在着这一片海洋。 这是1亿多年以前的事。 2亿多年前的事。那么在2亿年左右的时候呢，大家知道地球是由板块所构成的。 嗯， 那么就说南方这个冈瓦纳大陆向北边漂移。 嗯， 漂移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就是说把这个海洋呢就把它往外挤。 嗯， 那么就是说在原来新疆啊，这个西藏这都是一片大洋， 嗯， 那么它往这个北边，这个大陆往北边靠的时候的，把这一片海水都挤出去了， 嗯， 挤出去了，最后残留的话呢，就是现在的地中海，所以就称为古地中海，就是这么个意思。 哦， 它跟地中海确实是过去是相连的，但是地中海现在是一个残留的一个小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海了。 嗯， 那么就是说它是古地中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呢，在地图上看地中海其实不小了，但是照您这么说，如果跟2亿年前比起来，这个之前2亿年前的地中海的话，现在的地中海真是地中海太小了。 那当然了，当时可能不亚于现在的太平洋那么大，可能还就是说，所以说当时的很大很大的，你看有两个大陆，只有两个大陆， 嗯， 两个大陆之间是海洋，那很大很大的。 嗯，您说当时是两个大陆，这两个大陆就是整个的地球上的板块都还没有分散开，不像现在有什么北美、南美，亚洲、欧洲。 现在六大板块是这个中生代以来才变成这个样子的，那么在古生代时候的还不是这样的，所以古生代是地球上的古生代。 嗯， 那么就是在2亿多年以前那时候的情况跟现在截然不同。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几个板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算奠定下来？ 就是这个还是从这个中生代，中生代开始，可能就是这个1亿多年以前，那么就形成现在这个格局了。 嗯， 就是古地中海退出去以后，那么就形成现在这种格局了。 嗯， 就是变成了这个几个大陆，是吧？这个欧亚大陆、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澳大利亚，就是澳洲的大陆，就是这几个大陆了。 嗯， 那么就是给现在的给2亿多年以前完全不一样。 嗯，现在的地中海只是当时2亿年前地中海的一个小部分。 哎， 但是我们今儿跟大家， 它叫特提斯海，当时给它起了一个名叫特提斯海， 就古地中海叫特提斯海。 哎，就是一个外国的一个地质学家， 嗯， 他是从那个希腊神话里边一个河海神之妻的名字，就是这个，就是给他起个特提斯，又叫特提斯海。 嗯， 那么在地质学上就叫特提斯海。当然，因为它跟现在的地中海的一个部分，有时候有人也叫它古地中海。 嗯，您说到这一点啊，刚才咱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线，是2亿年前以前。 对， 我们知道现代意义上的人类是200万年以前才有的，我们是怎么就能确定像新疆以及您说的西藏的一部分在古代2亿年前这儿是地中海，包括和现有的那个地中海是连在一块的，咱们是怎么就考证出来的呢？ 那么就是海洋，那么怎么样判断的海洋？大家知道海洋里边的沉积物， 嗯， 跟陆地上的沉积物是不一样的，它的生物也不一样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判断，譬如说那个他们这个发布会上说发现了古地中海的遗址， 嗯， 什么遗址呢？实际上就是个遗迹，遗留下来残留下来的那遗迹，海底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是古的海洋沉积物， 嗯， 海洋的沉积物啊，跟河流啊，跟湖泊的沉积物完全不一样， 嗯， 怎么可以判断它不一样呢？关键它有海洋的生物， 嗯， 你比如像珊瑚，珊瑚绝对不会这个生活的河流里边的哈， 对， 它一定是在海洋里边的， 嗯， 是不是？像过去的像三叶虫啊， 嗯， 像这菊石啊， 嗯， 啊，像这个介星虫啊，这些就是这个。这都是地质学上的古生物，它只有在海洋里才能生存。那么如果在石头里发现这有海洋的这个生物了，那肯定是在海洋沉积的，海洋沉积里。也就是说是喀纳斯呢，他们在考察的时候呢，可能我因为他没有详细的说明，我估计他在这个石头里边发现了海洋的生物， 嗯， 古生物， 有可能看到一个三叶虫的化石。 不是的，那三叶虫早了，三叶虫是就是说是至少几亿年以前的了， 嗯， 那么最晚到泥盆纪就没有了， 嗯， 泥盆纪也不过是那个三亿多年以前都没有了， 哦， 最早的话呢，就是三叶虫最发达的时候5亿年的了，我们叫寒武纪， 嗯， 那时候是那个到处都是三叶虫，海里边很多很多三叶虫，因为到了泥盆纪的时候三叶虫就灭绝了， 嗯， 生物当然就灭绝了。我估计他找到的生物都是那个比较白垩纪，他是说一亿多年的白垩纪时候的那个海洋的生物， 嗯， 那时候是有些有孔虫啊，还是这些生物， 嗯， 还不是三叶虫，三叶虫也灭绝了， 嗯， 但是那么就是这个进一步的当然还要了解，因为我没有看见他的那个详细的报道，他也没有详细说明，我查了查 报告还没出来， 他还没有出来，那么他到底是什么生物， 嗯， 那么就是可以判断它的准确的年龄，他说是一亿年左右的生物，那么就是说那有准确的一亿年左右的生物，它有准确的名字，这才可以的， 嗯， 那么实质上呢，据我了解的新疆就是这一片这个古地中海退出去还是比较晚的一个事情，后来还就是留下了很多的残留的小的那个小的海湾呢，或者海湾之类的，还沉积了很多的这个盐类， 嗯， 就是那个这个新疆还有很多的盐， 就咱吃的那个食用盐， 哎，吃的盐甚至含钾的盐， 嗯， 哎，就是这个卤水，那么就是说就是这样，就是古地中海在很晚的时候，也就是说几百万年以前还存留小的，那当然不是大海了， 嗯， 都退出去了，小的海湾还保留的有的。 那这个喀纳斯湖跟当年的古地中海有关系吗？有没有可能也是留下来的一块？ 完全没有关系，这喀纳斯湖是一个冰川湖， 哦， 哎，这个它跟海洋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它是一个什么样那个湖泊的？大家知道，这个地球上啊，曾经发生过三次大冰期， 嗯， 于是全球都变冷了， 全都冻住了。 那么在远古代时候，大概是这个5亿5千万年到6千万年这个阶段， 嗯， 发生过一次这个大的这个冰期，那时候全球都是变成个冰球了， 嗯， 冰球了。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古生代，也就是说在这个石炭二叠纪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的大概3亿年左右的时候呢，又发生过一次大冰期， 嗯， 全球的时候，但是那时候的关键是南半球有， 嗯， 北半球还冰期还没有， 就是只把南半球冻住了。 南半球，冈瓦纳大陆， 嗯， 你看我们到这个巴西去考察，巴西是属于南半球啊。 对， 我们看到了它的那个这个冰川的堆积物，在我们中国就没有发现。 您刚才提到冰川的堆积物，冰川会堆积点什么东西下来呢？ 冰，大家知道哈，啊， 嗯， 这个冰川是什么？是什么叫冰川？我们叫河流，大家知道了， 没错， 流的是水。 嗯， 冰川什么的？也是一个水道，它流的是冰， 冰不是冻住的吗？ 冰可塑性，冰 在有很大的压力之下，上游有供给冰，那么它就会流下来了，是不是？它跟河川是一样的，它也往前流动。 嗯， 流动的时候呢，那么两边山上的石头呢就掉到冰川的表面了，你明白吧？ 嗯， 那么但是它要往前走，它就是冰川走，它也跟着走。 嗯， 到了冰川的末端了，它就融化了吧，石头怎么就要掉下来了吧？ 对， 就是掉下来，掉下来少大问题不大了，掉下来很多就把这个冰川的就堵上了。如果冰川一融化，那么就说这儿就变成一个堤坝了吧？ 嗯， 后边就变成湖了。喀纳斯湖就是一个冰积湖。 哦， 它是这样的，冰川带来的石头到这个末端堆积起来，越堆越高。后来这个天气一暖和，就冰川都融化了，它就变成一个湖了。 嗯，看 那么这个湖啊， 嗯， 年龄并不是很大， 嗯， 也不过是几万年， 嗯， 它有几万年，说它跟这个地中海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因为它完全是淡水的，完全是淡水，而且是非常好的淡水，非常好。它现在上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冰川的， 嗯， 还有很多，可能还有上百条的这个小冰川，还有小冰川。从那个 就是这些冰川还依然在往前走，还依然在融化。 对呀，对呀，它融化呀，它走，但是走不太远，因为现在天气变，就是 全球变暖了， 地球变暖了，说它就是溶解的水就流到喀纳斯湖里边去了， 嗯， 流到喀纳斯湖去了，哎，它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地球上的，说是地质学或者地球科学是非常有意思的。说作为一个听众的时候呢，就是要长一点地质学的知识，地学的知识，你会对这个地球它是在变化的，一切都是在变化的，你要建立这么一个观念，不是什么都是固定的，不是的， 啊， 什么都在变化着呢，哎，地球也在变化，地球表面也在变化，是不是？那么现在就是我刚才讲的第四纪， 嗯， 叫第四纪冰川， 嗯， 第四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258万年到现在这一段时间， 嗯， 就叫做第四纪。第四纪的话呢，是一个冰期，就是冰川这个一个时期。 您的意思是说，咱们现在还在这个冰期里面吗？ 你虽然说对了，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冰期。 哦， 现在不要认为天气这个很热呀，什么地球变暖了。 对呀。 所以有人说呀，这个2020年时候，太阳的活动就要减弱。减弱以后的一个来一个小冰期， 嗯， 哎，说是这个地球的变冷变热呀，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人当然对它会有影响， 嗯， 但是绝对影响不了像宇宙的变化、地球的变化那么大，这是我自己的这个观点。 那您对这个全球变暖这说您怎么看？ 哎，我就说吧，这个对全球的变暖，有的人说是人为的， 嗯， 有人说这个不是人为的，那么就是说是自然的，当然也存在着争论。我的认为啊，可能就是说这个是自然的变化是主要的。你看地球历史上它也没有人类啊，但它就发生了三次冰期，也不是说那个什么时候都是冰期，那不是的，只有三个时候有，那时候变冷，但后来变热，变冷变热，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嗯， 自然的规律。就是我自己的观点的话呢，现在的人类那么还不足以就是说改变整个这个地球的这个面貌啊，这个以及包括它的温度啊什么还不足以。但是呢，为什么说现在我们要注意防止这种温室效应的？你排放的多了，有污染总是不好的。所以说我们治理还是对的， 嗯， 这是我的观点， 嗯， 但是是不是说将来一直会热下去的不一定， 嗯， 因为现在还没有出这个冰期啊，说不定是什么时候啊还会变冷。 那照您这么说啊，就是咱们站在一个地质学漫长的几万年、几百万年的角度来说， 对， 地球上过去有比现在冷得多的时候， 那当然， 是不是也有比现在还热的时候？ 比现在热的时候有， 也是有的。 有， 我看过一些史料记载，说是唐朝的时候啊，说中国就很热，比现在还热。 看看唐朝的服装， 对， 都 宽袍大袖的， 什么道理的？ 嗯， 那时候温度要比现在高。 啊、 哦，有人说高几度的，高七八度， 高七八度呢？那那个时候没空调，这人可怎么过呀？ 那没办法呀，那也得活呀，把衣服都穿的少一点吧，是不是、 哦？ 这个到那个阴凉的地儿去躲着吧。但劳动人民还是没办法呀，你还得该种田呢，你还得去种啊。 嗯， 所以说这个。你说这，你夏丹，你还真是还有点这， 哎呦，都是向您学的。回头再讲来啊，就是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说关于整个地质的变化。您这一讲，其实地质的变化能看到整个地球的变化，其实跟大家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也是挺紧的。例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嗯，比如说去一些野外的时候，我就会看一看说，哎，这个大草原它大概在多少万年以前会是什么样的？这片河滩它以前到底是有没有河，或者说这儿曾经是什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有冰川的流动，也有河道的流动。 对， 冰川流动过去的地方和河道流动过去的地方，应该是两种地貌吧？ 你算说对了。说现在就是说我们去游山逛景， 嗯， 现在大家呢都是看看，哎呀好看呐、啊，或者像个什么呀，仅此而已。我认为这是不够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有知识的，知识的层次都提高了。你现在我每年有七八百万的大学生，还有几百万的研究生，说我们的知识文化层次在这儿，我们要知道这片山水之由来， 嗯， 就是说它是怎么形成的，就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对你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建立你的这个对世界的一个自然观、你的人生观都有好处，特别是年轻的，就是年轻的学生， 嗯， 一定要从的父母啊，就是要教给他。要学一点地学的知识，要学会去看山、 嗯、 学会去看水，学会去在里边找出它的原来的由头，它怎么发展变化的。刚才你讲了哈，冰川所形成的，因为冰川呢，它就像一个什么样的，它像那个就是过去那个抱木头那个豹子，你知道吧、 嗯嗯、 就是一个槽子就切过去了， 对， 冰川也是一样的道理的，它的流过去的，但它的河谷啊，它是一种什么的，它是弧形的， 嗯， 弧形的，我们叫游字形的， 嗯， 河流不是一样，河流一直向下切的，它 V 字形的，它是这个尖的形的、 哦、 说它是不一样的、 嗯、 它形成的地貌，它堆积形成的切割地貌、堆积地貌都不一样，就是说这样大家增加点知识特别有意思。我认为这个小段就是说，将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也可以给讲一讲这个。我们看到北京西山、 嗯、 离我这么近，我们八达岭这个都是什么石头？ 嗯， 就是说那个这个我们的青龙桥怎么来的？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对，您说到这儿，我在北京周边呢也有去走过，好像房山那边就有。我记得上次去看有一个规划木公园。 对呀、 啊，哎，这就挺有意思。那个你看起来像是一棵树，哦，是延庆是吧？ 延庆， 哎，那我就是记反了。 对， 说有看起来像是一棵树，但是它实际上是块石头，摸一摸还真的就是块石头，这就挺有意思的。 我跟你说，你这是对了。为什么叫规划木啊？ 嗯， 就原来的木头被什么呢？被二氧化硅所置换了木质， 嗯、 就是二氧化硅进去把。其他的那个有机的代替了有机的，就变成一个石头树了。 嗯， 就是石头树什么的，主要是二氧化硅，说叫硅化木。 嗯， 你看有一些啊，它的变质程度很深，以后像那个玉一样的， 嗯， 就是那个又白洁白，非常有意思的。 哦， 延庆就是这样，是什么时候的？中生代。 嗯， 中生代是个什么时候的？恐龙的时代， 嗯， 说延庆还发现了恐龙的脚印儿。 哦， 哎，恐龙的脚印，说是我们北京啊，在首都圈里发现恐龙的，在全球还没有。 嗯， 现在据我了解，北京是唯一的。说大家都要到延庆去看一看呢，非常有意思的规划木。规划木当时它生产这些规划木，可能当时的恐龙就要吃它的树叶了。 嗯，我们今儿看到的这个规划木，可能当年就是恐龙的一顿午餐或者晚餐。今儿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话题，探秘古地中海，邀请到的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陈安泽老师。刚才和陈老师呢，从这古地中海啊，咱们就聊到了现在，也聊到了在地质变化当中的一些现象，一些如何去辨认的方法。回头陈老师，我们再来说一说，就再回到喀纳斯湖， 好， 包括这个地质 古地中海的这个地质遗迹被发现以后啊，对外公布还说了，说未来肯定会有很多的驴友探险者会到这边来看，大家看的时候呢，也第一是储备一些知识，第二呢还是要注意保护，毕竟呢这都是数亿年前的东西了，您要说破坏了以后，这可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跟各位说啊，大家要去看的时候还是您得做好准备，注意保护。另外一点就是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比如说我在今天看新闻的时候啊，新闻当中就提到了一点，在这个古地中海遗迹当中我们会看到海象沉积岩，以及我在图片当中也看到了有那个岩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很多电影当中都拍过，就那个岩石你看起来就和普通的山的岩石是不一样，普通的山呢是石头肯定是下面大上面小，然后这个岩石呢就是上边大下边小，我记得在电影《英雄》当中就曾经拍过就那样的场景，好像跟我这次看到的这个图片当中是一样的，那个电影取景好像也是在新疆取的。所以就是大家去那边，刚才我提到的海象沉积岩是什么，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呢？陈老师，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就是啊，大家出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事先做点功课，就是说看你看到什么东西，就是什么现象，你首先从书本上理解，然后到当地去，比如像喀纳斯，喀纳斯的话呢，你要知道它是个冰川湖，它不是古地中海，但是呢它过去这片地方地中海确实占领过它，而且海洋还有沉积物留下来，还有沉积物就是你说那几块那些石头，那些石头的话呢，我想它可能含的有海洋的生物，说起来沉积岩，它海象的沉积，就在海里边的沉积岩，就是说陆地上湖里边的沉积岩你绝对找不到海洋的生物，但是在它这个石头里边你能够找到海洋的生物，海洋的生物跟陆地的生物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一个淡水嘛，一个咸水嘛，说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说，至于说你说它那个几个石头的样子不一样，那是后来的变化。那么就是说，他报道的说是这个、可能是一亿年前留下的海象沉积，它现在它到多少米了？依然是2500米以上了吧？就是说，那么当时的海底的，你想，那么按照大海平面应该是0米吧，是吧？ 对。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从这个一亿年到现在，它已经上升了多少呢？ 2000多米了，长个儿了。 哎，它往上就是，地壳的运动啊，它往上抬升了。抬升了，把当时的海底呀、抬高到多少了？2000多米的一个地方了，说这个多有意思啊！那么就是说，另外的话呢，你还要知道的话呢，它这几块石头啊形成的样子是后来被形成陆地以后啊，可能被河流切割的，就一个石头柱子一个石头柱子那样。但西北的还有风的作用，还加上风的那个这个裹着石头去磨它呀，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一看这里边包含着，我的意思是包含着很多的科学的信息。你如果是你是外行，那么就是你看看热闹，就是如果是你要看点学点，就是事先做点功课，你会感觉到非常有意思。哦，我今天收获很大，我看到古地中海的海底的石头都在这儿的，那么现在是2500米的高山，这一联想，哟，这地球这个还是在变化的，地壳是在运动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一成不变的。那么这样你就会建立一个什么的辩证唯物的观点，是不是啊？自然辩证的观点，这多好啊！特别对青少年更加需要。小段，我说这个，我希望那个广大的听众啊，你要一定要增加地球科学的知识。我们就现在正在搞什么这个地学旅游。开展地学旅游就不是光好看的，而且要知道这片山水之由来。国家旅游局正在做这个事情。委托我们给他做一个中国地学旅游发展纲要。那么就是说把一些好的景点，另外他的就是说怎么有 这个这片山水的由来，我们好好的给他去解释，你到时候你就会看了，你会增加知识了。特别是你带着，如果是带着那个青少年，你的那个儿子啊，像你带着你的儿子去看看，那不是长了很多知识吗？ 嗯， 是不是啊？ 虽然现在 爷爷带着他，当然那增加很多知识。这个小孩如果是他建立的科学的自然观，将来他就有可能变成李四光， 嗯， 是不是啊？这个咱们导弹的那个专家钱学森，这样多好啊！我们中国有这么一些科学家出来，多好啊！ 嗯， 所以说一定要，就是现在我们也到了21世纪了，我们定了科学的世纪了。我们现在习主席正在做中国梦，是不是啊？要做中国梦的话呢，如果一个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不可以的。如果是我们大家都增加了知识的，知识都很丰富了，那中国梦自然而然的，我们说就可以完成了，是不是这样啊？那个， 哎呀，您这番话讲得真好。 哎， 咱们从远古时代说到了今天，您还展望了未来。刚才我们还跟大家说，如果对于地质不是很了解或者没有什么兴趣的话，您去假设说啊，我们说到了喀纳斯湖这个地方，去了之后呢，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但是提前做不做功课，或者哪怕听听我们的节目，再看看陈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讲解，去了之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虽然说表面上那些东西都一样，但是可能在我们的内心啊，就会有更多的一些认识，哪怕说看到地球的变迁，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去看了以后，也让孩子有更多的知识，未来可能会对他的人生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些啊，都是科学带给我们的力量。再次呢，感谢陈老师做客这期的节目，跟您聊得特别开心，也跟您学了很多东西，也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这期的节目，更加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秋天的风， 这期的张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玉龙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另外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呢添加听友吧，来添加我们的这个订阅号，为您喜欢的主持人投上宝贵的一票。主持人玉龙的号码是018第十八号，要是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啊，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大家为我投上宝贵的一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 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我不知对你在说些什么，也不在乎他的真假，只是将你轻轻拥在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一二三，起吧！ 不用磨皮美白，不用修出锥子脸，微笑就是我最好的自拍辅助神器。